咁啊，又是个因缘之故，所以我哋受持读诵此经念地藏菩萨名，乃至念观音菩萨名，或者念阿弥陀佛名，乃至你修持任何一种嘅佛法，咁啊，即使有少少嘅逆境啊，我哋要忍受，我哋咧唔好一少少嘅唔如意嘅逆境啊，嚟到退失我哋自己最初所发嘅善心。所以地藏菩萨讲啊，佢话脱惑善离，佢即使咧脱咗呢个罪恶之苦，佢得到呢个善嘅利益，但系拖退初心啊，实在系可惜嘅。但系若遇恶遇，佢就念念增长啊！啊，佢如果遇到嗰啲唔好嘅事，嗰啲咁嘅恶缘咧，即系嗰啲恶知识为佢嘅因缘，咁啊教佢咧做呢个罪孽啊，做呢个唔正常嘅事，但系佢就好中意听噶噃。呢种就系我哋畜生各种嘅恶缘啊，起现行。所以你现在遇到嗰啲恶知识嘅教导咧，佢就信到十足，所以个念念增长啊，佢呢个恶缘、恶因、恶业，佢就念念增长，所以日后咧以罪积罪啊，从迷积迷。咁你越堕就越深啊！实在系一件咧最不幸嘅事，所以《楞严经》佛讲啊，佢话如来说为啊可怜悯者，此一类嘅众生咧系最为可怜，亦都咧最为可悯。所以呢四句经文啊，脱惑善离，多除初心。若遇恶缘，念念增长咧，咁啊，大家听过之后，得闲冇事咧，好好地咧要谂下，你就要明白，你正在发心修行之时，少少嘅逆境咧，证明你嘅道心增长。若是你嘅道心唔增长啊，你就现时呢个少少嘅逆境唔会来。亦都唔会消除你宿生嘅业障。由于现在你道心启发，你念念精进啊，所以消灭你多生多劫嘅重罪。只用眼前受呢个小小嘅逆境唔如意嘅事，你就多生多劫嘅重罪都降罚你。像法力啊，像你自己的道心的善根力都消灭于无形。你应该呢正在受少少的逆境之时，你要庆幸啊，不要生这个烦恼。所以我们一般人呢都有这样的理想，他说如果哪个人诽谤我，我就叫做消灾。这个事情呢是真实的，若是有人急过我啊，辱我啊，骂我啊，这个真是消灾的事，亦都证明自己呢有道心。若是你没有道心啊，不会招惹这么多这个逆境，因为道心启发，那么宿生那些魔障啊就要消除。所以以此眼前这个小小的逆境呢，就启发自己呢个道心，更加重要精进啦。咁啊，然后咧，我哋多生多劫嘅重罪就消灭，所谓转呢个重报啊，而为呢个轻受，就系一件咧最好嘅事。我哋千万啦唔好退心，但系遇到呢个恶知识之时，我哋千万要远离。千万粒唔好跟随，唔好随顺呢个恶知识咧，年年增长呢个罪业。所以呢四句经文咧，你不妨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咁个读咁嘅研究啊， 你熟能生巧咧，你就知道個中嘅妙理啊，對得個修行者咧係有呢個諸大嘅好處。嗰、那個是等輩人就如理泥土，就負於重石啊，漸困不漸闖，觸到心碎。佢若不如知識就替啲簡負或全與負，時知識有大力嘅就扶傷扶助，勸令勞腳。若達平地雖審惡路，都無再經歷啊！咁啊，此一段經文就係成上。咁啊，既然防提嘅眾生舉心動念都無非是罪，咁啊，即使暫時得到呢個佛法嘅利益，佢就多部分退咗呢個初心。但係遇到呢個惡緣啊，嗰啲唔好嘅因緣，佢就隨順啊，念念增長啊。所以地藏菩萨讲啊，佢话呢一类人咧，就系、是、最为之咧愚蠢嘅，系实在可怜系可悯噶。点解咧？咁啊，地藏菩萨就讲个比喻啊，佢话是等辈人，佢话此一类人咧，好似啊，佢如你嘅泥土，就好似咧。在那些爛泥上面這樣的，那麼如果落大雨，這條路只是那些爛泥，它當然走起來就很難走的，有些那些爛泥踩下去幾乎都膝頭哥那麼深，你再次遞起隻腳來走第二步呢，已經很辛苦了，因為那些泥就越踩越深，佢就負於重石喎，你就唔孭嚿石，佢都已經行得辛苦，現在佢仲加上一口咧好重好重嘅石頭俾佢孭住，咁啊當然行起嚟咧就越行就越辛苦啦，話漸困就漸重啊，咁啊困擾佢自己。越困就越艰难，我话足步就心碎啊！咁啊，佢嗰只脚咧就越踩就越深。咁啊，佢冇孭呢嚿石头，呢个压就冇咁重啦。佢都已经行啲烂泥嘅地方咧，够晒心噶啦，起步艰难。佢再孭一嚿大石，咁啊越扎越重咯喎。所以佢哋越踩越深，咁啊当然就更加困难。咁啊，若得如知識，就替如減負，就挖全如負。咁佢遇到有一個知識，即係所謂有一個同情心嘅人，咁啊睇見佢咧行呢條爛路已經越踩越深啊，舉步艱難啦，咁啊一嚿重石，咁啊越踩又更加越深啊，咁佢就有一點好心，佢話某人啊，你呢個石頭咧。咁啊，越孭就越重，你就越行就越踩越深。咁啊，我咧，咁啊替你咧孭一陣間啦，我就輪流嚟孭啦。咁啊，你孭得咁耐啦，咁啊等我嚟幫你孭下。咁你咪唔捨得咁重咯？佢話替與減負啊，替佢減輕呢個負擔，唔使等佢一個人咧孭曬。就或全以赴啊，或者完全咧替佢孭晒，直情将个石头咧搬到别人嘅身上。咁啊，原来啊行呢个烂路嗰个人咧唔使孭石头啦。我话是知识啊有大力故，点解咧？因为呢个知识啊，呢个帮佢呢个人咧，佢有一种大气嘅能力，可以咧。替佢啊孭啊呢个大石，减轻咧佢呢个负担。佢话有大力故，就扶相扶助啊！唔单话咧替佢减轻我呢一个大石嘅重量，即系替佢孭呢个石头啦。咁啊，仲用个手咧，你都扶住佢， 咁啊，變咗原先啊，響呢個爛泥嗰只行嗰個人咧，一方面冇咗個石頭砸住，另外咧仲有人啊嚟到扶住佢，拖住佢，咁啊當然佢就好行得多啦喎，個滑木箱扶助佢，咁就勸令咗老腳啊，一方面孭咗佢個石頭。一方面用个手嚟扶住佢，叫佢慢慢行，仲劝令路脚啊，仲劝佢啊，喂，你慢慢行啊，你站稳脚，你先至好踩落去啊，你唔好乱踩啊，说不定呢个烂泥里边咧，仲有一个头好深噶，或者有呢个玻璃会撑到呢个脚会流血噶，咁样咧扶住佢。从呢个口咧劝佢啊，你要踩稳啲，唔好乱行。佢话劝令就露脚啦。咁啊，若发平地就虽省恶路啊。咁啊，呢个知识咧，咁啊带佢行呢个平稳嘅地方，咁啊令佢咧省咗啊好多嗰啲咧难行嘅恶路，就无再经历啦。咁啊，令到佢咧，从今以后咧，离开呢个烂泥，咁就唔怕越踩越深，唔再咧行呢个烂泥之路啊！咁啊，此一段经文啊，若是以呢个法嚟到合咧，咁啊，如你泥土，咁啊，就系我哋嗰啲苦恼众生。而上文所讲啊，咁啊遇到呢个恶缘，遇到呢个恶知识啊，咁啊佢哋已经咧系堕落噶啦噃，但系佢负于重石啊，就渐困渐重，就足步心上。佢遇到啲恶知识，都已经种下呢个堕落之因，但系佢仲唔觉悟喎。佢仲听呢个善知识嘅话，就听呢个恶知识嘅话，就唔听呢个善知识嘅话。咁啊，既然佢听呢个恶知识嘅话啦，咁啊，佢呢个恶念就念念增长啊，佢呢个恶业呢，亦都系念念增长，等于话佢呢个罪业呢，就越做就越深啊。佢堕落个因咧，咁就越堕地越深。好似一个人响呢个烂泥嗰时行路，已经系艰难啦。佢再孭一个重石砸住自己啊，咁啊越行就越艰难啦。嗰啲烂泥就越踩就越深。咁啊，如果遇到呢个善知识，替佢孭咗呢个石头。而且仲得扶住佢，你慢慢行。咁啊，仲教佢咧，你要脚踏实地踩稳，你先至好行。咁啊，引导佢咧行呢个平地，唔再踩呢个踏呢个烂泥路。咁啊，因此佢咧就越行就越平安，唔再咧俾嗰啲烂泥咧。嚟到包围住自己只脚啊，令到自己呢个脚举步艰难。咁就譬如我哋，若是远离呢个恶知识，而亲近嗰啲善知识，咁啊善知识啊有呢个大力之故，咁啊说种种嘅善法嚟到辅助我哋，咁啊教我哋依呢个善法修行。要我哋脚踏实地啊，去行持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引导我哋走向呢个善根啊个康庄大道啊，从此呢远离呢个恶道，再唔经历啊呢个恶道，恶世尊集恶众生。从千无间就变是无量啊！ 咁向下一段经文咧，就系、是、解释呢个善知识啊各种嘅好处。咁啊，亦都以呢个法咧嚟到合前文个譬如，我话世尊，佢话作恶众生就系、是、我哋啲众生，由于畜生嘅业障之故。咁啊，念念之间随顺呢个恶知识，念念之间都系随顺呢个恶语，起心动念啊，都系罪恶啊。咁啊，此物恶众生咧，就合上边啊，所谓如你嘅泥陀，佢呢个人响呢个烂泥嗰处行。已经地越踩住越深啊！就譬如呢个习恶众生，咁啊佢呢个恶念增长就越堕越深啦。个从天无间就变至无量啊！咁啊佢由少少嘅恶，咁啊渐渐增长咧，就成为大恶啊！再增长咧。唔止一恶，嗰啲恶业啊，多至无量啊！咁就合上罗，所谓渐困嘅渐重啊，至于心髓，响呢个烂泥之中，你越踩就越深，咁就合始终啦、啊。呢、这个习恶嘅众生年年增长啊！从小恶成大恶啊，从一恶咧至到无量恶。佢话是诸众生就有如此习啊，咁啊呢个罪业嘅众生，所谓呢个恶习从未止息，所谓念念都无有间断，咁就合咧上文啊所谓。这个念念增长恶缘，他临命终时的父母眷属就以为切多，就以知前路啊。咁啊，若是个临命终之时，咁啊，佢呢个父母或者佢个眷属就以为切多啊。咁啊，若是有类呢、这个恶就咁重嘅众生。咁啊，个临命终时总算有善根啦。佢自己个父母或者佢自己咧最亲嘅眷属，咁啊为佢咧系修福，就即是咧为佢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或者将佢自己所心爱呢个贵嘅物件变卖金池，咁啊供养三宝。或者呢是建造佛寺、佛塔，或者同翻宝盖，或者香花供养地藏菩萨，咁啊以此嘅善根呢来到啊灭佢呢个无边嘅罪业，我话以之前路啊，咁啊令佢呢免离呢个恶道。嚟到资助嘅咧，往生净土向上升嗰条路，咁就合上文。所谓遇到呢个善知识，佢一方面系你减少呢个孭石头嘅重量，又再用个手咧扶住你嚟行，亦都口口声声咧来到劝你，你要行稳啊！你要脚踏实地先至好行啊！咁啊，令佢都避开一切呢个难行之路，而使佢到达咧呢个平稳嘅康庄大道。咁啊，我哋呢个习恶众生亦复如是。若是个临命终时遇到佢个父母、佢个眷属啊，为佢切供，咁啊供养。地藏菩萨，或者为佢诵地藏经，或者为佢供养三宝， 從修佛寺、佛塔、崇山寶蓋、香花供養、菩薩或是呢係三寶，咁啊以此嘅善根啊，使佢免離一切嘅惡業惡罪，免佢再墮於呢惡道啊，而向於呢個善路。佢畫完嘅銅花及燃嘅油燈，畫轉伏轉擊，畫供養佛像及諸聖像，乃至念佛菩薩及辟支佛名字，一名就一毫，畫力臨終人耳根，畫物在本色。咁啊，向下咧就係、是、解釋。咁啊，既然呢個作惡嘅眾生，佢嗰啲惡業，咁啊越做就越多，咁啊我哋就為佢啊積福嚟到資助佢免墮呢個惡道，而走向呢個善路。咁啊，原則我哋點樣啊為佢積福咧？所以始終咪解釋。咁啊，挖完就翻蓋啊，咁啊為佢做呢個銅翻寶蓋嗱，咁啊好多嗰啲佛典啦，都掛到有呢個銅翻寶蓋嘅。咁啊，銅就係圓形嘅，翻咧就係扁嘅。咁啊，為佢做呢個銅翻寶蓋嚟嘅供養三寶嘅給意。嘅油燈啊，咁啊以呢個油燈咧來到咧係供奉，就畫轉讀尊經，就或者咧係輾轉，咁啊讀此尊經，即係讀此個地藏經，或者可以念地藏菩薩名，就畫供養佛像，咁啊包括花、香、燈、圖。果木咁啊，六种供养咁啊。若是话你辗转读此个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啊，咁啊属于呢个化供养法，咁啊功德最大嘅。特合诸圣像咁啊，唔单供养教主释迦牟尼佛，亦都供养十方诸佛嘅圣像。佢乃至念佛菩薩，咁啊或者咧念佛菩，或者念地藏菩薩名號，特合辟支佛嘅名字，或者念咧辟支佛即係圓覺或明嗰個獨覺嘅名字，咁啊一名就一號啊，你或者念一菩薩名，或者念一佛菩。就畫臨終人耳根，咁你當你念佛念菩薩名號之時，咁你在呢個臨命終人呢個耳根嗰處咁樣念，咁啊經歷呢個臨命終人嘅耳根，就等於話咧一個人臨命終時，咁啊即使咧唔會講話啦，亦都唔會喐動啦，但係佢呢個耳根咧。仲聽得好清楚嘅，咁你就在佢呢個耳邊啦，你就好好地，咁一句一句佛號，或者一句一句觀音菩薩、地藏菩薩嘅名號啊，咁啊等佢嘅耳根咧聽得清清楚楚，就話聞在本色，咁啊佢呢個耳根聽到之時，佢呢個本色啊。即係第八阿賴耶識咧，就已經咧種下一句或者多句啊，諸菩薩嘅名號嘅善根種子，在佢呢個八色田中裏邊。咁啊，佢呢個八色田中裏邊，在臨命終時，佢呢個眷屬父母為佢念佛號。为佢念呢个菩萨嘅名号， 咁咪一句一句念得清楚，佢亦一句一句聽得清楚啊！咁咪有好多佛號、菩薩號嘅善根種子，在佢呢個八色田中裏邊，咁就相對啊，佢一生人所有嗰啲罪業、嗰啲惡業啊、嗰啲唔好嘅種子咧，自然就會減少啊！咁啊，若是我哋不斷咁啊，在呢個臨命工人呢個耳根嚟到同佢念佛、念觀音菩薩嚟，或是念地藏菩薩嚟，咁啊，佢每聞一句佛號、菩薩號，就係滅一分嘅罪業。我哋念念為佢念佛號、念菩薩名號，佢就念念之間呢個耳根啊，聞到菩薩名號、諸佛名號啊，佢就念念之間在呢個八色田中裏邊嗰種嘅惡業嘅種子咧，念念就減少啊。咁啊，既然佛號、菩薩號嘅善根種子增加，咁啊，佢就念念之間呢個惡業種子消滅，就等於話咧，就將佢啊墮落因消滅，而種下呢個上升嘅善根，亦等於話我哋從佢趨向墮落之途轉翻轉頭，送佢啊往生净土、上生天堂佛国的线路。所以我们一生人如果这个恶业种子多，我们唯一啊令它得益的办法呢，就只有呢在个临命终时，那么为它念佛，那么以佛号、菩萨号的善根种子啊，咁啊，消滅嗰啲惡業嘅種子。咁啊，當然最好佢在生之時，等於話未曾臨命終之時啊，佢自己能夠咧發心念法、念菩薩名號啊，咁就更加咧念念之間消滅佢嘅惡業係為最好嘅，此就合於上來所謂臨命終時父母眷屬啊。都以為切腹，以知前路，即始終啊所講嘅所謂切腹者，就為佢圓同翻寶蓋及燃油金，或者轉服尊經，供養佛像、諸聖像、念佛菩薩、辟支佛嘅名號啊，在佢呢個耳根裏邊，咁啊句句都聽得清楚。在佢呢个心念里边啊，知得明明白白，咁啊以此嘅善根，咁就转佢呢个恶业啊，免佢堕于呢个恶道，就即系所谓以为结福咧，就以之前路啦。佢话是诸众生所造嘅恶业，计其感果。就必堕恶趣，就即系上文所谓咧，集恶众生从千毫间啊，就变至无量，咁啊说明佢呢个罪业啦就好重啦，所以话是诸众生啊，此一类集恶众生从千毫间变至无量啊。所做咁多个恶业，就计其感果，就必堕恶趣啊！所谓如是因，系如是果啊！佢既然执恶，从千毫间变至无量，恶业如此多，所以从因咁呢个果报咧，亦都系堕于呢个恶趣啊！各位如是眷属， 为临终人就修此圣厄。咁啊，此三句经文咧，就即系上啊，所谓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啊，就以为切腹。咁啊，呢个人佢虽然一生作恶，从千无间变至无人，论如是因，感如是果，就必堕恶趣啦。但是他还算有善根啊，他就临命终时，他自己的父母或者呢就眷属啊，咁啊为他切腹，为他供佛，为他呢念经或者念菩萨名，咁就修此圣恩啊，修此一种为圣为贤之恩。嗱，咁啊，我哋明白啊，凡系我发心做呢个同花宝盖供养法，供养菩萨，或者燃油灯供养法，供养菩萨，都系属于啊日后为圣为贤嘅善恩啊。啊，咁若是话以法供养，辗转读诵此地藏经，或者其他一切的大乘经典，或者念佛名、念菩萨名啊，都是种下如是的善因种子啦，都为我哋日后啊，咁啊为圣为贤之恩啊，所以为呢个临终人修此为圣为贤之恩啊，咁啊当然就免咗呢个下堕恶道之恩啦。佢话如是重罪啊，就悉皆消灭，即系以上所谓咧，以之前路。咁啊，你为佢修福，咁啊，资助佢往生，咁啊，帮助佢向前上生呢个天堂佛国啊，咁就等于话咧，就将所有从千无间变至无量咁多个罪孽啊，都悉皆消灭。若是话罪孽唔消除，点可以啊种下呢个为圣为贤之恩而往生天堂佛国呢？既然是种下呢个善圣之恩、为圣为贤之恩啊！咁啊，当然呢个重罪之恩咧，悉皆消灭。咁啊，资助佢上生天堂佛国啊，往生净土。咁啊，从此咧就唔会咧再堕落啦。咁啊，若能更为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广做众善，嗰个能使是诸众生永离恶趣啊，就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都利益无量。咁啊，此一段咧就系辗转解释。咁啊，佢唔堕恶道啦。咁啊，当然就系上升啦。咁啊，上升到边一处咧？咁啊，或者生翻呢个人天，佢话若能。就更为生死之后，咁啊，我哋先从佢临命终时为佢所谓修呢个殊胜之恩，供养三宝，为佢啊诵此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咁啊使佢在呢个第八阿赖耶识之中，咁啊远远消灭呢个恶业嘅种子啊，而尽量增加佢呢个善根种子。咁啊，若是话进一步，你为佢啊，在呢个生死之后七七日内，咁啊一七而至到七个七，咁啊在呢个四十九日之内啊，你广做众善。你为佢咧 做种种的善业供佛供养三宝起塔寺或者同山宝盖或者是燃灯或者同他诵经念佛咁啊，做种种如法嘅佛事，就能以示诸众生，就永离恶趣啊！此一句就叫做永离恶趣益，咁啊，使佢咧永远离开呢个恶趣，就唔会堕落，就得生人天，受圣妙乐啊！此两句咧就既然。离开恶趣，当然就上升啦。咁啊，最起码都得生呢个为人，唯一嘅有智慧之人，唯一嘅有福报之人，或者生到呢个天上享天福，比呢个人福仲要殊胜啊！我话受呢个殊胜微妙之乐，但现在变数。就利益无量啊！此两句经文就是解释，若是他那些眷属为这个临命中人供养佛、念此地藏经、收这个殊胜之恩，就不单还利益到这个临命中时这个人转这个罪业堕落，而为这个善根的上升。而为他做法事，为他修福，那些亲属啊，即是这个生者，亦都得到很大的利益啊。所谓自利，亦都利人，就等于说我们每一个出期间，为这个亡者做法事，不单说超度这个亡者啊，那么亦都可以令这个生者得到呢好大这个福慧的利益，亦都令这个生者呢得到种下这个佛法的善根的利益。那么事故我今对佛世尊就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就劝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时就慎勿杀害及做恶鱼，就拜祭鬼神求诸妄量。咁啊，此一段经文同埋向下一段经文就系承接上文啊。我哋为呢个死者去做法事，免呢个死者呢个堕落恶毒，但系除咗啊。所谓切足，即是供养三宝，为他念经，这个都是他的真正的殊胜之恩。但是千万呢不要、啊、为这个死者呢来到杀生害命、啊、若是你藉着这个死者而杀生害命，你这样做法呢就不是属于这个殊胜之恩，不是啊免这个死者呢堕落到长生之恩，乃是令这个死者呢堕于这个恶道啊，断了这个死者啊这个长生之恩啊。所以为这个死者做法事一定要如法去做，你诵经供养三宝，千万不能有所杀害。我话事故我今对佛世尊以及呢个天龙八部人与个非人等之前，咁话劝于呢个阎浮提众生，佢临命终时啊，都慎勿杀害啊！千万粒不好呢杀生害命来到拜祭这个死者。他说及做恶鱼，恶就是罪孽之恩，鱼呢就是恶鱼， 若是你起了一念，那么杀害那些生命来到拜祭这个死者以及那些鬼神，就有了这一念的恶因了。而你呢亦都亲自去做这一种不正常这个杀生之事，那么叫做恶缘，去拜祭那些鬼神，求诸妄量啊，为乜呢？佢以为呢，我杀生或者放鸡杀鸭啊，可以拜祭佢啲鬼神呢，求个妖妖怪怪啊，就可以超度自己个眷属，呢个绝对得唔可以，因为一切个鬼神，佢自己本身都系为鬼啊。咁佢自己本身都系为鬼啦，咁啊，即使佢有几大个福力，都无能为力啊，去超度呢个罪孽深重嘅人往生净土。所以如果你杀生害命去拜祭你啲鬼神，你唔单话度呢个临命中人往生天堂佛国。度唔到啊！你仲反而增加佢呢个罪孽啊，令佢堕业更深一层。所以凡系为呢个死者作福嘅，你一定系要为佢同埋供养三宝，以呢个清净之财买呢个花香灯蒲果而供养法。绝对不能够杀生，咁啊更为佢发供养，纵使个地藏经，或是念地藏菩萨名，或是念其他个佛号，诵其他个大乘经典，咁啊以三宝个福力，咁啊先至可以咧度呢个多生多劫业障重嘅临命中人。使佢免堕恶道而得生净土，绝不能够为佢而杀生害命啊！拜祭嗰啲鬼神，求嗰啲妖怪嚟到得度佢，呢个绝对唔可能嘅。不何以故？咁啊？点解呢？佢话以所杀害，就乃至拜祭啊！无千倍之力的利益亡人，你杀生害命去拜祭佢啲鬼神啊，可是讲咧，唔好话冇呢个大力嚟到利益呢个亡人啊，你咁样做法啊，少少个好处对呢个亡人嘅利益都冇啊，可以讲咧。你除非不杀生害命拜祭那些鬼神，你若是杀生害命拜祭那些鬼神，你对这个亡者全无好处，不单说无好处，还但结罪孽就转增深重，你只有呢为他结下多些的罪恶的因缘，令佢咧越堕就越深啊！所以凡系一个聪明嘅眷属，咁啊绝对咧唔能够啊为呢个死者咁啊杀生害命，咁啊应当咧就系为呢个死者咁啊广结人缘，供养三宝。我话假使来世。就话现在生得获圣分，生人天中。我话假如呢个临命中呢个人，佢来世即系日后，或者现在生，佢本来有善根咧，佢自己都有好大嘅善根，咁啊得获呢个圣人嘅气氛，可以生呢个人天之中嘅。但系原是临终。被诸眷属啊做事恶因，但可惜咧，佢临命中之时，咁啊俾佢嗰啲咧所谓唔明 佛法嘅眷属啊，为佢杀生害命，亦都拜祭鬼神啊，嗰一点嘅恶业之恩啊，都亦令是命中人殃女对变，个晚生善处啊，亦都令到咧呢、这个临命中之人，咁啊即使嘅生前啊有呢个善根可以升天嘅，由于佢个眷属在佢临命中时为佢杀生害命拜祭鬼神呢一点嘅恶因咧，令到呢个有善根嘅临命中人。咁啊，佢死咗之后，佢都央求佢咧要对啊呢个被杀者嘅生命啊嚟到互相辩论，咁啊障碍咗佢咧生到呢个善处，呢、这个时间咧迟咗好多。佢何况临命中人啊，在生都未曾有小善根咧。咁啊，何况呢个临命中嗰个人，佢再生啊，一啲善根都冇，就等于话罪孽深重啦。咁啊，你临命中时为佢啊杀生害命，嚟到拜祭嗰啲鬼神，咁啊变成佢个罪孽咧，越来就越深，咁啊想唔堕落都唔得啦。所以呢啲经文就系教我哋一个学佛嘅人，所有佢个亲属临命终时，除咗为佢念经念佛，以共发心，以佢嘅资财供养三宝啊，广结善缘之外，咁啊其他咧就冇一种好嘅善法啦，能够超度佢。若是话唔依咁嘅办法来到为佢积福啊，反而杀生害命啦，咁你唔单话超度佢唔得啊，你仲反而令佢结咗呢个罪缘，咁咪越结就越深啊，日后咧嘅罪上加罪啊，佢呢个恶业重之故，想唔堕落都唔得啦。咁啊，所以我哋学佛者，你听过此啲经文，咁啊，千万咧就唔好迷信啦，一定咧要以呢个佛法嚟为呢个将要命中之人咧去做呢个易化嘅佛事，先至可以超度到佢哋。同埋讲到呢次时间已到啦，咁啊，向下问出，付于明日。